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23集，非才子佳人的美好故事。查到了陈氏药铺，其他的也就容易查了好多。易贤翻出了应天府的人头簿，经过核对，查出了这位陈掌柜的真名应该叫陈度，一年多以前入的应天府，开的是药铺，小本买卖，没犯过什么事儿，和普通应天府的居民一样，本分人一个。 不如抓他来问问。 但陈度显然是小鱼啊，而且不知道此人性格如何，万一他一口咬死不说，我们最多证明他私自在野外中了有毒的花卉，他到时候也能推个干净。而他幕后之人，比如说那个神秘的善意人，还有和东瀛杀手之间的关系，可能就查不出来了。 众人都皱眉，包大人的担心不无道理，这帮人还真是谨慎。赵普见众人愁眉不展的，就宽慰了几句。 我已经派人盯住了善府和陈氏药铺，有线索是迟早的事，也不用担心。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不要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查案，过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茶花节了，你们上应天府去玩玩吧。 茶花节？买茶花的节日吗？ 是一个民间的节日，相传呢，当年有一个穷书生为了筹进京赶考的路费，狠心将自己种了很多年的一株茶花拿出来卖。那书生呢，将茶花放在背篓里，站在应天府的集市上卖。因为那株茶花种得太好了，所以很多人高价要买。但是那书生看了那买家之后呢，觉得并非是会种花之人，买回去可能会种死，于是坚持不卖。那书生站了一天，傍晚的时候呢，他也没将花卖出去，正打算回去了。这个时候有一辆精巧的马车路过，车上下来了一个丫鬟，说他家小姐想买那盆茶花。书生走到马车前，那位小姐呢掀开车帘。 展昭说到这里，庞玉嘴角抽了抽， 哈哈，又是才子佳人的故事。哎，掀开车帘是不是个大美人啊？ 别插话，不准破坏气氛。 哦， 非也，车帘后面是一个样貌普通的女子，还不如那个丫鬟好看呢。 哟，这倒新鲜，然后呢？ 那位姑娘是当地一个教书先生家的闺女，很喜欢茶花，听说街上有一个疯书生卖花还有挑买家，于是就偷偷溜出来看了。那书生与这位小姐谈论了一下养花之道，发现此女子对种茶花十分精通，于是书生就将花卖给了那女子，拿着银子进京赶考去了。在开封考试这段时间呢，那书生时常与这女子通信，聊茶花和一些琐事，十分的投缘。 哦，不用问，后来那书生啊肯定是金榜题名了，然后回家娶了那个平凡的姑娘，是不？ 没，那书生落榜了，没考好。 那这个传说的重点在哪儿？ 那书生后来回到了应天府，身无分文，那姑娘家中只有年迈的父母，没有儿子，而这书生呢又是父母早逝，因此姑娘的父亲就提议书生入赘，书生同意了。 众人拖着下巴看着展昭。 这书生呢后来做茶花生意起家，最后呢越做越大，直到大半个应天府的买卖都是他的，就是应天府的首富霍权。 嚯，可以啊。 霍权呢与那位姑娘十分恩爱，相守50年，他发迹了，家财万贯了，也不娶妾，日日陪着自家夫人。后来他夫人病逝，为了纪念他，霍权就将他们相遇那一天定为茶花节。而那一天呢，霍权的所有铺子都会将所有东西价格减半出售，渐渐呢其他铺子也开始学样子，于是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节日，一直延续至今。 应天府的年轻男子呢，在那一天都会背上一个背篓，里面放上茶花出门。若是遇到心仪的姑娘呢，就将茶花给人家，或者有心上人的，都是等那天拿着茶花送给心上人。当然啦，那天办喜事的人家也特别多了。茶花节的寓意是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，无论富贵贫贱，始终不离不弃。比起才子佳人，这其实是一个非才子和非佳人之间的美好故事。 哦，这个好。 不过那一天街上应该人很多才是，说不定真会有点什么线索。 那就去逛逛吧。 说起来，那一天红色的茶花是最吃香的了，是吧？会有很多人上山摘了山茶花来卖的。 陆雪儿话出口，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。 会不会陈渡种在后山那些茶花也是准备拿出来卖的，或者说是准备要送给什么人的？ 这次震塌了那片花田，说不定还免去了不少祸端。 娘，你怎么知道？ 陆雪儿眯着眼睛对白玉堂眨着眼，一旁阴兰慈忍不住叹气。 有一年茶花节的时候，他正好来到我这儿，从应天府路过，然后到了我家门口的时候，拉了一座红茶花的山过来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陆雪儿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包大人听了之后，莫名觉得这事情有些可疑，就问一旁的易贤： 应天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女子？ 特别的女子？ 比如说特别受欢迎？ 包大人也想不出怎么形容，易贤想了想，轻轻摸着胡须： 说起来，这应天府几位首屈一指的富户家里都是独生的闺女。 什么？ 对啊，应天府四个最有钱的员外家里都是独生女，那一个个宝贝的跟什么似的，都说要招女婿，应天府一半以上的男人都想入赘。要知道入赘之后直接继承万贯家财啊，飞黄腾达，一夜暴富。关键是那几个千金小姐都还挺好看的。 哇塞，好买卖啊。哎，小馒头，大才子，你要不要去试试啊？啊， 庞玉来了精神，戳包岩，包岩恶狠狠地瞪他： 这应天府四大户大概多有钱？ 什么有钱啊？ 这时一直处于悠闲状态的太师走进院子里，正听到包拯打听有钱没钱的事情，就来了兴致。 啊，那正经挺有钱，霍权过世之后就轮到他们几个了，不过人品都还不错的，不是为富不仁的那种。 他们主要做什么买卖？ 那就多了，不过最赚钱的一种应该是珠宝首饰那一块。 我说老包，你别看到人家有钱就怀疑人家人品行不行啊？ 啊，我就随便问问。 包拯将手中易贤给他看的花名册放下，太师顺手拿花名册看，刚才众人讨论的时候在陈渡的名字上画了个圈，庞太师随便看了一眼，看到了那个名字，就盯着那本花名册发起了呆来。 爹，你怎么了？ 陈渡名字那么熟悉呢，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 在哪儿？ 太师抓耳挠腮的。包大人急了，拽了拽太师的头发： 你关键时刻倒是长点心。 哎呀，这名字这么普通，可能我搞混了呢。啊，谁记得？ 你再想想，是不是你早前来应天府和许仙的时候 啊？ 没等包大人说完，太师忽然一拍手： 我想起来了，那个仵作。 仵作？ 对呀对呀，刘天倒台的时候，他衙门里有个仵作。 那仵作多大啊？ 40来岁，他是刘天的左膀右臂，后来跟刘天一起杀头的。那小子一看就不是好人，阴气沉沉的，据说善于用毒，帮着刘天毒死不少对头。 那个仵作叫陈渡，他都死了20多年了，和这案子的陈渡有什么关系？ 哎呀，我说老包啊，你性子怎么就那么着急呢？我没说那仵作叫陈渡，那仵作的儿子叫陈渡。 众人都一愣，白玉堂微微皱眉， 他儿子？ 是啊，当时大概十二三岁，我记得他叫陈渡。 陈渡是死囚之子，那倒是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如此低调。 他爹帮刘天毒死很多人，而他又种毒花，其中是否有关联？ 那应天府的几个富商与当年刘天有没有关系啊？ 刘天当年倒台的时候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带出了一大批跟他有瓜葛的商贾，不过这四位当年都是与他敌对的，他们不满刘天专横，还协助官府调查。 猫儿，你怀疑陈渡是报复那些人，目的是为父报仇？ 若把这些毒花送入那几户人家的府中，的确有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，只是也许那些花根本到不了那些大家闺秀的手里，这种做法的成功率太低，不合算。 看来啊，这案子和多年前刘天的案子的确是有些牵连，需要仔细查一查。 包大人让展昭等人这些天多留意应天府，特别是茶花节那天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包大人有一种预感，总觉得茶花节那天可能会出什么事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